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季兰的语气还是不紧不慢，新建在这边拿着电话，眼底的神色又沉了沉，但心里不想这种事情牵扯上季兰这样的人。 暂时还不能透露什么。 把话一句就给堵死了。新建看了一眼，抬起头关注他这边的复制，然后淡淡的回了一句， 这案子还在调查当中。 季兰似乎不意外他这么回答，笑了笑， 年轻人好好干。 这句鼓励的话新建听到过很多次，却唯独这次让他觉得特别的别扭。果然下一句季兰立刻把话题转了回来， 之前我跟你们老处长吃饭的时候还聊起你，想说什么时候大家再好好聊聊啊。你今天下班有时间吗？ 这么明显的鸿门宴。 新建不动声色， 最近比较忙，晚上都得加班。 那周末呢？ 也没什么时间，我姐要结婚，得帮下忙。 就一顿饭，把上次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同事也一起叫上吧。 季兰说的是复制，连着问了三句，这实际上已经有些赶鸭子上架了。新建拿着电话微微皱起了眉，看了复制一眼，然后把电话往外放了放，自己对着旁边喊了一句， 啊，来了，我接个电话。 转头对着电话， 对不起，我现在有个会，要不一会儿再给您电话吧。 说完也没等那边的回应，直接挂了。对面的老检察官一怔， 你谁的电话呀？你敢这么挂？ 复制似笑非笑地转了一圈手上的笔， 季兰吧。 嗯， 看着新建点头，老检察官一脸的讶异，他来回地看了好几遍复制和新建，心里也分不清楚什么滋味，最终只能摇摇头笑了。事情被越搞越麻烦，新建这种钉子户一样的态度终于在最后还是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拖了几天，常威的批捕还是下来了，不过当天他也被监察局正式下了通知，要求他停办手上的所有案件，暂时接受调查。 我以为都调查了很长时间了，原来还没开始。 当时新建就这么甩出了一句话，对后续没做任何的表态。赵鹏志当时特地等在检察长的办公室外面，看见他走出来，很轻地交代了一句， 别怕，你肯定没事儿。 我知道。 新建笑了笑，他走的动静挺大，高检里不少办公室都有人出来看他，大概是为了瞅瞅这年头还敢为了一个案子搞得自己一身麻烦的人到底长什么样。但是说到底还是鼓励和支持的人多，甚至有人用内线电话直接打给他，就说了一句话， 佩服你能做到这样。 不知道是什么人，新建更加懒得去问。复制看着他连被调查都能搞得这么嘚瑟，本来想提醒两句，后来觉得根本就是浪费时间。不过既然什么案子都办不了，新建也就没理由还成天窝在高检的办公室里了，给他假他就休。常威的案子转给了赵鹏志，他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一直折腾到中午，最终的结果就是复制开着车漫无目的的乱逛，后面新建靠在车窗边上看着窗外的车流沉默不语。复制通过倒车镜扫了他一眼， 怎么现在终于觉得不划算了？ 后者抬起头，只是扬了扬嘴角没吭声。这几天实在发生的事情太多，他也没机会跟复制好好的说句话。那天之后，似乎两个人的交流就到了可怜的地步。要不是之前两个人一起去找了一趟季兰，大概复制连正脸都不会给他几个。 哎，咱俩是不是该好好谈谈了？ 语气很平淡，新建这时候心里意外的平静。他抽出了一根烟，点着递给了复制。 老这么拖着都不舒服。 复制抽出一只手接过了烟，咬在嘴里，微微眯起了眼睛，急不可闻的嗯了一声。两个人一前一后， 不是故意的去找对方，也看不见彼此。新建长叹了一口气，语气里全无质问季兰和应对调查员时候的犀利强势。 上次你跟我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他人的感受，我承认。 自己也点了根烟，不过新建只是夹在手里。 从小可能就是这个毛病，不然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情况。我只能说，复制啊，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么多年脾气这东西，即便想改也不容易了。我知道两个人在一块没那么简单，但是你要我出门给交代，一天几通电话的报告情况，我真的做不到这样。大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对象吧。 说完这句话，他抽了一口烟，吐出的烟雾被扑面的风直接吹散了，一点痕迹都不剩。傅志在前面一边听他的话一边开车，思绪有点发散，一时也找不到重点。过了半天他才开口， 我上次说的话也是气的。 这一句就算是解释了。他说完了，皱起眉开始使劲的抽烟。新建从倒车镜里只能看到他的侧脸，看着他歪着头，表情有点恍惚的看着前面的路，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 其实你的问题我一直都知道，只是自己不愿意去承认罢了。性格也好，脾气也好，从头到尾你的问题只是你没试过去爱一个男人，更没被一个男人爱过。 两个男人很突兀地聊到爱这个字，其实是有点矫情的。傅志在这之前根本没有试过把这个字说出口，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说出来，竟然是无奈多过尴尬，感慨多过感情。 咱俩搞在一起根本就是稀里糊涂的，什么都没考虑清楚。 我考虑过。 新建打断复制的话， 无论你是怎么想的，我是考虑得很清楚才提出来两个人试试。 他说完，前面的人也没反驳，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听到新建很低的接了一句话， 只是还不够。 说不出来这个不够到底是什么，出问题的不是复制，也不是他，更不能单纯的说到底症结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觉得可能两个人这么在一起有些东西还不够，大概是他的觉悟，也大概是复制的信心。一时冲动的被不想放手的固执盖过了一切，等到真的遇到问题才察觉现实跟理想是两个画面。复制觉得这种谈话真的是越说越没希望，他抽着烟尽量平静地征求着新建的意见。 那你准备怎么办？ 一般提问的人总是有些被动的，因为答案只能是他去等待，到底是不是他想要的其实无法预料。可是偏偏复制现在问了这么一句，却觉得自己只是走了一个流程。既然他们之间的开始是新建做的选择，那么结束的时候理应也是由对方去做决定，就算两个人其实都清楚结局到底是什么。新建沉默地抽完了一根烟才看向倒车镜，复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直视前方的眼中看不出任何的情绪，然后他又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 暂时可能咱俩都需要好好想想。 实际上想说的答案不是这个，但是话到口边还是改了，他不想把话说死，心底在刚才的那一刻有个声音叫嚣着的是不甘心。要是对傅志能够这么轻易的放手，当初他就不会犹豫那么久，最后还是屈服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努力到现在再绕回到原点，要说新建可以坦然处之那是胡扯。傅志对这个回答微微皱了下眉，他似乎能体会新建的心情，却觉得意义不大，但是最终他也没拒绝。两个人在接下来的路程里一直都是沉默的，各自思考着自己的心事，默默无语的任由车绕着熟悉或者不熟悉的路跑得没完没了，直到天完全黑了，傅志才把车开到了新建的楼下。 后面的人已经睡着了。